喂，政治好丑恶噶。诶，你唔理政治，政治唔会唔理你嘅。 政治好深噶，我哋唔识噶。 德国诗人布莱希特曾经讲过，喺各种嘅无知之中咧，最差嘅咧就系政治无知。 政治食得嘅咩？ 系啊，真系食得噶。乜你冇听过政治咖喱饭咩？ 咖喱饭有冇料到噶？ 政治咖喱饭每周政局分析，喺香港已经赤化嘅媒体环境里边咧，拨开云雾，认清事实，宏观视野，本土角度，言论仲有大辣、中辣、小辣。 嗱，呢个啱听啦。香港人最喜歡就是多元選擇，有 A 餐、B 餐、C 餐，逢星期五晚 10點至11點， 政治咖喱飯。 嚟到城寨在香港長大，我係主持人尤利亞 Gloria， 繼續請嚟蕭生同我哋講下啦，關於神像佛像嘅嘢咧。而家譬如我哋入到廟啦，點樣去分咧？或者而家越嚟越見到咧，譬如琴日我今日同你一齊行啦，環委員會啊嗰啲廟咧，多咗好多太歲或者其他嘢，你講多少少俾大家認識一下。 在幾年前咧，即係最近呢10年8年咧，咁就環廟委員會咧，即係佢而家嘅廟咧，即係講係。經營翻一個廟咧係比較困難嘅，因為而家好多人都已經係改信咗其他宗教啦。咁佢嗰個香油商嘅收入係低咗嘅。咁同埋有一啲好似筆弟啊或者潭公啊咁啊，嗰陣時咧即係喺筲箕灣嗰一帶咧，就會好多水上人。 冇錯。 咁佢哋就個收入就唔優嘅。咁但係而家水上人咧已經係 越 嚟越啦，有啲就係 上 岸啦，咁已經唔拜神啦，咁樣佢嗰個廟咧要維持咧就比較困難嘅。咁佢哋就開始咧就去諗點樣去增加嗰啲人嚟拜神嘅機會咯。咁就最初咧就係60太歲淨係圓明學院有嘅啫。咁啊後來咧就有啲委員咧就提議可唔可以？安翻一啲60太歲啦，咁咧所以咧佢哋環廟委員會屬下嘅廟咧，而家好多都係擺咗60太歲。 好似外國去城隍廟係咪？ 係啦， 就等啲人可能知道啊，你而家呢個呢一年有啲咩太歲忌嘅。 係啦， 咁你有啲方法唔同，你話以前啲太歲都忌嗰啲係有個櫃桶好似塞入去，而家就用個神像壓住佢嘅，咁有咩分別？ 嗱咁樣嘅，佢嗰陣時咧就我。即係而家啲人話叫做攝太歲，好興噶嘛。咁攝太歲咧，佢就有一份寶竹咁樣俾你嘅。咁我就見過喺有一間廟咧，咁佢嗰啲太歲咧就用水泥倒出嚟嘅，幾重嘅。咁最初我問佢點解會咁咧，原來咧佢就愛嚟擲住嗰啲寶嘅。咁就話咁樣愛嚟攝太歲，咁話將個太歲葉雪越高就最好嘅咁樣。咁咧後來咧我就問過一啲人，同埋咧睇過一啲有關呢樣嘢嘅，即係。記錄啦，咁咧以前嘅人攝太歲係點咧？佢就將揾張紙仔寫咗佢嗰個祈福嗰啲嘢啊，即係類似以色列人喺個哭牆度攝落去個哭牆度咁樣做法嘅，咁有空位佢就攝落去叫做攝太歲。咁而家咧就調轉咗， 係就去墊高佢係咪啊？ 咁有啲咧就係直情一張紙咁啊，好先進啊，擺喺牆身上面有盞燈射一射你咁就收到啦咁樣都有嘅。 咁樣嘅，咁以前咧你有段時間咧都興旺噶嘛，你開咗成3個鋪咁咪喺新田地嗰度係咪？咁而家個即係轉變好多啦，而家你就即係維修。即係工匠啊，維修啲廟宇為多。你講下當時3個工匠，即係3個鋪啦，點解會咁多生意？當時因為我哋有門神啊、土地神啊嘛，以前 係啦。嗰陣時咧，我哋就唔單止係做神像嘅，咁我哋就做一啲酒樓啊、酒樓龍鳳嗰陣時好多嘅。嗰陣時反為係佔咗唔止一半嘅。 哦，即係挑嗰啲龍鳳擺嗰啲 龍鳳大禮堂嗰啲龍鳳咧。咁咧，同埋做一啲家用嘅神樓啦，嗰陣時都好流行嘅。咁就嗰陣時大陸未曾開放，未曾有嗰啲神樓啊，成個咁落嚟嘅。咁啊，後來一大陸開放咗之後，好多呢啲咁嘅類似嘅嘢過咗嚟香港之後咧，咁我哋就後尾收緊啲啦。咁啊，後來咧去到最後咧，咁我發覺嗰個門市嘅收入賣咗嘢之後都唔夠。嗰個租金嘅 cover 唔到個租金嘅，咁我哋又唔係靠個門市，所以後來我哋搬咗上去工廠大廈。 係咯， 咁咧就 你大陸都仲有一個廠。 係啊，大陸有廠嘅，因為大陸 即香港已經係好少人，我一個人做唔到咁多嘢。譬如有啲有陣時有啲大型嘅嘢咧，我哋一定要翻翻上大陸， 嚇 咁、啊、樣先至做得到，因為大陸好多師傅。咁咧、啊、後來咧就我哋喺香港嘅鋪就鋪店面就結束咗啦，搬翻上去工廠大廈啦，因為工廠大廈租平，咁我哋寧願將嗰個剩翻落嚟嘅收益咧，俾翻個客好過益咗個業主啊。 明解咁都好有意思嘅。咁好啦，其實咧，你主要頭先你講，你都維修咗好多嘢噶啦。不如我睇下啲相片啦。 好啊， 睇下啲相片啦。你講下每個工序做啲乜嘢啦？呢個咧係咩嚟咧？ 呢個咧就係車公廟啊。 車公廟。 車公廟最初咧就係淨係得個車公嘅啫。咁後來佢哋啲委員咧就傾過，而家車公廟咧就似乎嗰個嚟拜車公嘅人開始下降。咁佢哋諗方法點樣增加多啲？多啲人流啊，嗰啲咁樣，咁樣咧就喺嗰個車公廟兩側咧就做咗一個元神殿，元神殿就擺六十太歲嘅，咁啊中間咧有個斗母像嘅，咁、哦、另外嗰邊咧就做一個財神殿嘅，因為我哋見到呢個元神殿，咁啊最初嗰個係設計圖嚟嘅，咁我畫好曬俾佢哋睇嘅， 嗯，好啊，咁下一張。 這個呢就做好曬出嚟嘅啦，就係同頭先嗰個圖，根據頭先個圖咁樣做出嚟咁、前面有神台啦、有兩盞好似座塔嗰啲叫做斗燈，咁前面有張神台。 斗燈有咩作用咧？其實 斗燈咧就我嚟祈福嘅。咁、佢每一年咧就寫咗個善信個名擺喺度啊，咁佢逐個逐個咁樣收費、每一年收費嘅。咁後邊見到嗰啲咧就係六十太歲啦。咁我呢個做法咧就係、是。因為最初我哋喺玄學院睇個六十太歲嗰陣時，要揾翻自己嗰個咧，就喺度轉圈咁樣揾，好難揾到嘅。咁、後來咧，我哋就用一個方法，因為佢六十太歲係跟翻嗰個生肖嘅，十二個生肖咧啱啱好，每一個生肖有五個太歲嘅。咁我哋跟翻鼠牛虎兔龍蛇馬咁樣落，咁就咁樣擺就容易揾啲，就啲人就唔會喺度撞嚟撞去咁樣揾個太歲咯。 好啦，咁你頭先講嗰六十個唔同嘅即係象啦。有咩唔同嘅形態？代表咩古仔咧？ 六十太歲咧，佢就係用嗰個《封神榜》裏邊嘅將軍嚟做個六十太歲嘅、所以每一個太歲都係一個將軍嚟嘅。 哦， 咁、第一個咧就叫甲子太歲啦。咁、那個眼裏邊，隻眼裏邊伸咗兩隻手出嚟。 係咯，我就記得你上次都提過呢、 那個。嗰、那個係最容易認嘅。 哦，咁、樣。好啦，如果真係而家識得嘅人，會唔會了解呢個故事咧？將係再新嘅雕像師。 而家啲人你去問佢六十太歲點樣嚟，我諗佢哋唔知係乜嘢咯。 即係唔知道故仔 師傅教落。 同埋咁多樣啦，咁佢點去記低曬咧？有冇真係以前已經做曬一個圖則，或者啲樣係代表呢、這個係代表呢個咧？有冇咧？你有冇自己做當地？ 香港而家或者係中國內地。咁佢嗰個六十太歲咧，係根據啲乜嘢咧？係根據北京白雲觀一套畫冊，嗰、幅畫咧就係啲古畫嚟嘅，係清代畫嘅。咁、每一幅畫都差唔多一米高嘅。咁而家全中國去到台灣，我哋去到新加坡、馬來西亞、東南亞嗰啲有華人嘅地方咧，都係供奉呢一套六十太歲。 大家都係咁樣啊， 大家 國家 就統一咗啦。 咁、就好。咁、下一個啦。 這個、呢一個咧就係、財神殿啊，就係、另外一邊嘅。咁、我就同佢設計咗咁樣咧，個頂就係有一啲係七星嘅斗燈嘅。係。咁呢度咧有五個神龛嘅，就係、供奉五個財神，五路財神叫東南西北財神。中間嗰個財神咧就係、趙公明。 哦。咁呢個咧就係由唔同位置，係點樣排咧？呢啲殿係點樣排先後次序？ 嗱，而家呢個咧就係喺車公廟嗰個正殿嗰度有個車公企喺度咁啊。咁呢個殿咧，呢個財神殿咧就喺個車公嗰、那個車公嘅左手邊，即、就、係、是、我哋望入去嘅右手邊。頭先嗰個元神殿咧，嗰、那個太歲殿咧就喺我哋嘅左手邊，車公嘅右手邊咯。 即係呢個係咪規定咗一定係咁擺嘅咧？個次序？ 唔係㗎，唔係啊！嗰陣時佢哋嗰個委員會嗰啲人咧，就係定出嚟係咁樣嘅。咁佢又想咁樣做，咁我就畫成個樣俾佢睇咯。咁、畫出嚟，佢哋睇過啱啦，咁就照呢個圖做嘅。 咁、下一張咯喎。 呢、這個就做好曬出嚟啦。咁、因為我原本想影翻相嘅，但係佢哋已經係封住曬後邊啲神像。咁而家你喺車公廟就見到嘅。咁、呢個殿咧就仲加咗一啲嘢嘅。咁、 佢呢度咧就點樣令到即係吸引啲善信嚟拜神啊咁樣咧？我就同佢設計咗一個叫聚寶盤啊。個聚寶盤咧就有啲金銀珠寶啊，有啲寓意啊咁樣嘅。咁後來咧，我就發覺佢都幾好嘅。因為我跟他做那個銅的聚寶盤，即是在現在右手邊，右手邊那個石台那裡就未擺上去，現在未擺上去的，後期才擺上去的。咁咧嗰個原本我哋同佢做嗰陣就係古銅色嘅，咁後來到我而家去睇咧。已經是很金色的，同埋咧連個魚耳都掹斷了，咁啊後尾咧就叫我過去跟他修理翻。 好，明白。好啊，咁如果你做呢個工時呢個工序咧，做咗幾耐到啊？成個 project 即係成個呢個項目。 呢個 project 咧就係做嘅時間就唔係好長，應該都係四個月左右啦。 都講嘅咯喎。 因為喺大陸好多工人嘅。啊，咁嗰啲前面挑嗰啲花咧，嗰啲而家挑呢啲平雕就好多人嘅，係立體嘅就比較少啲。咁樣咧，反為係同佢傾嗰陣時咧，就傾咗年幾。 明白，啊、即係大家要討論啊，好多要求。 咁佢俾我哋做係幾個月啫。 明白，即係做可能你好快、啊，因為最緊要中間經改嘅啫，係咯、啊。咁頭先你講平雕凸起個雕有咩分別咧？ 如果平雕咧，就係而家我哋見到呢個台面呢個畫面咧，嗰、那個就係挑咗套一個五路財神啦，東南西北咁喺度嘅。咁呢啲平雕就可以畫嘅。 哦， 一畫好曬之後咧，佢就喺用一啲機器車出嚟，車咗個底，然之後慢慢用人手再修一啲細節。 明白，明白。 咁樣嘅。咁而家咧就可以發展到咧，用一啲機器咧就入曬電腦之後咧，那個轉頭好有嘅。整個車出嚟根本不需要經人手搜尋 的，咁犀利， 好犀利。 好啦，咁我哋下一步下一張睇下咯。 好啊， 嗯。 呢一個咧就係青松觀喺嗰個大，即係第一進嗰個大殿嗰度嘅。 你呢個好像做了很多工序啊，即係成個要翻身咁滯。 呢個是我新做的，應該是2009年嘅有個日子嘅咧。應該是唔係1996年嗰陣時候做的，1996年。啊，有個日子，1997年影嘅。 咁我咧 就呢個咧就係點咧？就係脱胎漆嘅。我係呢個係我親手做嘅。呢個像差唔多有5尺高嘅。咁脱胎漆有咩特別咧？就係頭先我哋講話鋪金啊嗰啲用啲生漆咧，就係生漆加一啲麻布，好似做玻璃纖維咁樣做出嚟嘅。咁我首先做咗個泥嘅樣咧，然之後揾嗰啲布咧，用同埋生漆包住。咁之後就喺個面再做一啲細節咁樣。然之後鋪金。 好啦，我哋試下一張就睇下咯，認識下咯。 頭先嗰張係門官，呢個係叫土地啦。咁啊一左一右嘅，個土地就喺個殿向外嘅右手邊。頭先個門官咧就係喺左手邊嘅。 明白。 呢個都係脱胎漆做嘅。咁而家你去見到咧個像都係咁金色嘅，因為玻璃封住咗，反而出邊咧就黃咗啲嘅，香火都較為鼎盛。 咁我哋下一張度睇下咯喎。好， 呢個就係近鏡嘅，呢個最近嘅。咁你見到嗰個土地公咧入邊都係嗰個金色都係咁靚，但係外邊已經係變咗黃黃地啦。 其實幾耐先要你哋需要再去幫佢即係復修翻咧？ 理論上咧，如果佢咁樣擺咧，而家因為距離1997年都有20多年啦，20多年啦。咁樣佢嗰、那個、那個像到而家都係咁新嘅。最怕係點樣咧？佢係露天啊，即係好似外邊咁樣咧。你而家發覺個外邊嗰個金色同個神像嘅金色已經唔同，因為佢接觸空氣多咧就會氧化啦。如果係入邊嗰尊土地公咁樣擺咧。可以擺好多年都唔會變嘅。 好，咁我哋下一張去睇下咯。 呢個咧就係做嗰陣時嘅過程啦。黑色嗰啲就係啲生漆嚟嘅。 所以我個個都唔明點解有啲咁樣突突嘅咧。 呢個就係頭先個土地公啦，隻手都未做落去，須未種上去咁樣。 會唔會一節節咁啊？冇得可以咁樣黐上去個，係真係雕出嚟，全部都係。 最初咧，我哋咁樣嘅，而家咧，呢個我係做外胎，因為做咗個泥像咧，然之後喺出邊包。咁啊，香港揾泥咧就比較難。 咁呢個內裏邊係咩物料咧？就係發泡膠嚟嘅。 哦， 我用發泡膠批咗個樣之後咧，就用啲麻布生漆包咗佢之後咧，咁、然之後就喺個麻布面咧，我哋再用啲真絲，絲綢咧就係有零羅綢段啊嘛。咁、我哋用零布最靚嗰只。咁啊包幾浸，大約包到大約係七個 mm 厚度啦。咁、然之後再喺個面度油漆啊，做一啲花紋啊咁樣。咁、做好曬之後咧，以前有啲人咧就係嗰嚿泥喺個底度攞翻出嚟嘅。咁、呢個點樣攞翻出嚟咧？就簡單好多啦，用滴啲天拿水落去溶曬、所以入邊空心嘅。 原來咁、好啊，咁過嚟下一張咧。其實工序都好多嘅， 工序好多。嗱，呢個就係門官啦，又係咁樣做嘅，就是、打磨緊個面。 最大作用即係好似守門神咁樣。 門官係守門神嚟嘅， 咁啊，講多啲呢個工序，頭先同頭先有咩唔同咧？係咪都係用發泡膠喺裡面咧？ 呢個都係一樣。咁而家咧就係喺個面度咧就鋪嗰啲絲綢落去，因為要鋪成五六層先至夠厚，同埋鋪咗落去佢先夠硬。咁、但係呢個雖然係五尺高，可以一隻手拎得起。 哦， 好輕嘅， 明白明白。 如果木就唔得嘅， 這個工序快啲定係木會快啲咧？ 木快啲， 木快啲嘅，挑得快啲嘅、 因為呢個 要差唔多做兩個神像，你首先要做咗個入邊嗰層，然之後再包，即係兩幾乎係兩倍工序。 咁啊，價錢係咪又貴好多？ 貴好多，貴好多。 哦，咁但係呢個係咪襟好多咧？又 襟好多。 哦，原來咁樣。 咁我哋而家喺長沙馬王堆出土咪好多嗰啲漆器嘅、就係呢啲嚟嘅，兩千幾年，但係出到嚟都係好光亮、好靚。 咁你但係呢個你頭先講上色啊，上嘢會唔會好似啲瓷器要過焗㗎？冇㗎係嘛？ 唔使嘅， 唔使嘅，佢自然就會出咗。 點解要封住佢咧？驚佢就譬如你鋪金咧，咁啲金鋪金打咗底漆之後咧，佢要幾個鐘頭先乾 嘅、 所以一定要封密佢，咁咪封吹咗啲塵落去咧，鋪金就唔靚。 係，明白明白。咁我哋下一張睇下咯。 這個就是打了個剛才那個鋪曬那些真絲綢之後、就在個面度再掃啲漆灰上去，再打磨、打磨好之後咧，白色嗰啲咧就係、我哋用啲漆灰嚟印出嚟黐上去嘅。 哦， 嗰啲就係嗰啲龍啊，有啲殼啊咁樣嘅。 嚇，好啦，頭先你講啦，你真係要熟嗰個嘅宗教背景啲嘢。咁你咁多啲知道呢啲唔同嘅嘢，你點去記得曬？譬如話啊，頭先可能佢上嘅色又唔同啊，各方面嘅嘢衫嘅又唔同，咁你點即係個準確地記錄到呢樣嘢咧？ 其實上色咧就好講個人嘅，但係個造型咧就一定嘅。咁、通常咧香港流行嘅神像咧就係天后啦。關帝啦、觀音啦、土地公咧，係呢啲嘅啫。咁佢個造型都係差唔多嘅。咁、土地公有啲通常揸住嚿金啦，而家有啲離譜就成炸啦。咁啊，通常同住啲拐杖有個葫蘆咁樣，係咁嘅造型。咁、色水譬如佢有啲係中意成個件衫鋪曬金嘅、加少少彩色嘅。咁、有啲就中意彩色嘅，就少少金嘅。咁、封劍遊人咯。 好啦，咁啊再講下啦，即係其實咧。你其實當時咧，青山寺後面咧應該仲有青山寺，個千手觀音已經好難搶救，但你真係花到好多時間搶救你。我哋睇下後面張相就睇到啦。之後其他相，嗱呢個係解釋下。 呢張就千手觀音咧，就唔係青山寺。呢張咧就係我二十年前同新加坡一個善信做嘅。咁嗰陣時都嗰陣時嘅技術已經係去到佢哋可以接受，因為嗰個善信要求好高嘅潮州人。 咁我哋下一張睇下。 嗱呢個咧就係青山寺嘅千手觀音啦。咁、最初我見到係咁樣嘅。咁咧就我報價啦，報價就佢淨係鋪金啦。咁我哋最初個報價都唔貴嘅。因為通常係投招標嘅咧，你開得貴咧就。一定會俾你做嘅，我次次都係陪跑，咁嗰次我就收到好平，咁就將之後攞到個標，咁翻嚟之後咧，咁我哋第一次去睇嗰陣就冇嘢嘅，咁跟住咧就開始做啦，咁我就去首先有個儀式啦，咁咧然之後開始拆嗰啲手落嚟。拆啲手落嚟係冇問題嘅，咁跟住咧拆頂帽咧就成個頭跌咗落嚟啦。 哎呀！ 因為裏邊俾啲白蟻住曬，就係咁嘅情況。 哎呀！咁啊好，真係有白搞啊呢、這個。 你真的要還原翻都唔易。 即係裏邊嗰啲而家見到個下巴嗰個位咧，就係俾啲白蟻全部蛀通曬、嗯，因為佢嗰度擺個位係太過潮濕。所以佢就變咗咁樣。 佢後期冇聽你建議就冇擺個位或者整第二樣嘢。 因為佢嗰度佢嗰度點解會叫我鋪金咧？佢因為嗰度已經係危險斜坡，後邊係一個危險斜坡嚟。咁、青山寺後邊嗰個地形咧，以前應該係海底嚟嘅，啲沉積岩嚟嘅。咁佢變咗危險斜坡咧，就封住咗唔俾人擺。咁、嗰個法師咧就建議話將個千手觀音移翻落去大殿、三寶佛嘅大殿兩側。 咁、就好多啦。 咁佢問我得唔得？我得，咁就開始同佢進行呢個工序。點知去到一般請個千手觀音翻去嗰陣時咧，就變到咁樣。呢個係個頭。咁、跟住下一張咧就見到我哋一路係 點樣復修佢啊？ 復修翻。 都唔容易啊！ 咁首先咧，我哋就係用一啲，如果我哋最成個神像用一啲、用做鐵胎漆嘅時候咧，嗰、個麻布咧，我哋用粗啲嘅。咁因為咁樣修補咧，我哋又比較用一啲幼細啲嘅麻布。首先我補翻個鼻先啦。咁同埋有佢嗰個俾白蟻蛀咗咧，就好麻煩嘅。因為白蟻食啲蟻食嘢咧，佢係會分泌啲蟻酸，溶咗嗰啲，然之後溶咗啲木。然之後好似漿咁吸食咁啊，咁、所以裏邊好多蟻酸嘅。 咁你點算咧？點樣 抽翻出嚟咧？咁我哋首先用一啲火酒啊嗰啲咁嘅嘢去洗乾淨入邊俾蟻食過嘅地方咧，然之後就再用一啲即係而家我哋油牆嗰啲個水絲乸喺入邊掃掃佢，徹底隔咗佢先。如果唔係佢繼續嗰啲蟻酸會侵蝕落去，會壞嘅，嗰嚿木會壞嘅。有些地方咧，我哋就因為佢可以唔係太差，紅色嗰兩張咧，我哋係用一啲紅色嘅雞皮紙封咗佢先，咁、然之後再喺面度再做嘅，我哋可以下一張。 係 啊，咁而家咧就係、用一啲，因為佢俾蟻蛀過之後咧，我哋就唔用得生漆，係幾痛苦嘅。所以我諗點解即係諗咗好耐用咩物料咧？咁卒之咧係用一啲絲乸。溝一啲滑石粉咧，就可以做到好硬，乾咗同生漆差唔多咁硬。咁而家白色呢啲就係咁樣做出嚟嘅。 係，其實呢個過程會用咗幾多少時？係咪耐好多？比你原先預計整鋪金？ 原本我同佢鋪金咧，就係個半月搞掂嘅。咁後來我哋差唔多用咗六個月時間。 哇！但係佢知道嘅係嘛？ 佢知道，佢知道啊。 下一張就睇下啦，唔該。 嗰、那個上面嗰個髮髻咧已經係冇曬㗎，咁我就係用一啲又係用一啲布啊咁樣做翻個髮髻出嚟啦。 咁、做咗布之後咧，跟住再點樣上色？點樣好似係頭先再包過？ 又 係 頭先咁樣啦，就係掃翻嗰啲灰上去啦，令到佢硬一定要硬咗先至鋪金，如果淋啊唔鋪得金嘅。咁呢個點解我會同佢做咧？因為呢個佛像。是很漂亮的，是寧波派、以前很出名的師傅黃泰新做的、因為看到他的、那個面相是看到的、所以我就跟他做回，最初 他那些職員問我可不可以做到，我可以、就算做不到我就跟你再做過一個出來、身體在可以做過個頭、後來我都盡量用他原有的物料製造上去、 是的，那最下一張就第二下了、 這個就是整好曬，成個頭薄翻曬落去咁樣啊！啊，呢個係打個底，因為始終用唔到生漆。 咁我哋下一張去睇下咯喎。 呢張咧已經係鋪咗金，鋪咗金之後喺個金面就做咗一層漆面，嗰層漆面就保護啲金嘅。 咁我就想了解一下多少少咧，我好似仲有下一張相嘅，係咪？ 係。 有幾張相嘅都講咗先啦。 嗱，而家就擺翻曬啦。咁咧，佢嗰個頭殼頂有一個化佛，有一個釋迦牟尼佛嘅。咁咧就冇咗嘅，我就重新同佢做翻落去。同埋佢有啲法器都冇咗嘅，咁啊做翻曬咯。 嗰啲有啲咩法器啊？講嚟聽，好多人成日都有講呢樣嘢。 佢通常咧就係有一啲幡啦，有一啲繩啦，就有鏡嘅，有塊鏡嘅。咁同埋有嗱，佢最重要咧。通常都有的就是最高的兩隻手，最前面的兩隻手就是用來 托住嗰個如來佛祖嘅，咁後邊嗰兩隻咧就綁住個日月嘅，呢啲係一定噶啦。咁、其他嗰啲咧，佢就可以擺啲任何嘅兵器啊，或者一啲法器上去啊咁樣。如果密宗嗰啲，通常佢揸金剛柱，密宗嘅嚴謹啲，每一隻手揸乜嘢係梗嘅，咁而家我哋呢啲係禪宗嘅就比較簡單啲。 咁你曾經都講過，我仲有其他相嘅，不睇埋其他相先，我仲有幾張我記得。 嗱，呢個咧就係擺翻喺嗰個大殿，三寶佛大殿側邊嘅。 好，咁下一張又可以睇下咯喎。 咁呢個都係 一樣先張啦，係啦，我記得仲有張一兩張相咁樣樣嘅。哦，呢、這個 呢個咧就係嗰、那個之前嘅，之前嗰、那個嗰入邊我哋拆開就係咁樣。佢、原本咧呢個空間咧就我哋入葬嘅，但係我哋拆開佢個佢哋之前係冇做到入葬嘅。咁唔一定要入葬嘅，有啲法師話唔一定入葬嘅。 咁點解要一定或者唔一定係咩意思咧？ 睇個法師嘅問題咯。有啲佢認為係。即係有啲法師同我講過啦，佢話佛像根本開唔開光都可以嘅，只要你好尊重咁樣去供奉佢又冇問題。 好，咁我哋下一張睇下咯喎，係啦，呢張 嗱呢一張咧就係嗰個斗母像。咁好多時我都同人哋講， 係啦，仲有啲大啲，好似啲字係啦，解釋下。 嗱，咁我哋嗰個六十太歲咧，統領六十太歲嗰個就係斗母像。斗母像女字邊一個老字嘅斗母。咁嗰個神像係點樣嚟嘅咧？咁就相傳喺趙匡胤。有一晚咧，佢就送太祖趙匡胤啦。咁佢就有一晚發夢，就夢到有啲聽到啲鎖鏈聲，周圍揾人解夢，冇人解到。咁就後來有一個和尚就同佢解到，話俾佢聽咧，你係見到，你係聽到斗母經過。咁呢個和尚咧，我就懷疑佢係修密宗嘅。如果唔係，佢唔會咁樣同趙匡胤講嘅。咁後來咧，我哋做呢個斗母嘅時候咧，就係、嗰個形象就同呢一尊一模一樣。咁呢一尊嘅唐卡畫係咩咧？就係嗰個光明天母，密宗嘅光明天母嚟。咁佢就三塊面嘅。最大分別同斗母最大嘅分別咧，就係斗母就四塊面，光明天母係三塊面嘅。咁斗母都有呢個造型嘅。前面我哋左手邊見到嗰個七隻豬咧，就寫咗喺度。咁嗰邊係一個豬面，後邊就冇嘅。咁斗母都係咁樣嘅。斗母就前面一個美女咁嘅樣啦。咁啊，左邊係一個豬面，右邊咧就一個野人像。後面咧都係一個人嘅形象，但係青面嘅。 點解要用豬面？我想了解一下。 嗰、那個係佢七個仔嚟嘅。有啲就係話代表北斗七星啦。 原來係咁，所以我嗰日見到咦點解寫豬面咧，我都唔好明。咁而家今日你咁講，又嚟多啲。 個豬七隻豬同埋拉車。 係哦，好啦，咁其實咧，你都講過之前有啲。地方咧，佢復修咗之後，俾政府咧降級啦，即係叫做嚇，即係點解咧？又或者古物諮詢委員會降佢級，係咩做得唔好啊？定係唔仔細定點樣樣咧？ 嗱，我哋尋日嗰日去睇嗰個潭公廟咧，其實就都幾慘嘅， 燒咗嘛， 係啊，燒咗佢唔止燒咗一次。咁佢咧就燒咗之後咧，佢一有啲石柱，啲石就燒唔到啊。係底下嘅柱咧，嗰啲梁柱咧都係石嘅，上面打橫嗰啲咧全部木。木結構就全部燒曬，燒咗之後咧，咁佢之前咧係一個嶺南派嘅建築嚟嘅，咁就係中間有個天井咁樣嘅，咁咧就嶺南派咧，我係所指嘅嶺南派就珠江三角洲一帶啦，咁咧佢就個頂咧原本係好類似喺我哋後來去睇嗰個天后廟咁樣，有啲石灣公仔啊，啲石灣公仔通常係用三角字。三角演義嘅故事，或者係包公案啊、彭公案啊嗰啲咁擺擺喺度嘅。咁咧佢燒咗之後，因為個屋頂冧咗落嚟，所有嘅石灣公仔都已經係爛得就爛啦，冇保留唔到啦。咁又喺文革之後，石灣嘅陶瓷做呢啲瓦隻公仔嘅嗰個模咧，已經係打爛曬，揾唔翻噶啦。咁咧就。佢冇法子揾到咁嘅物料去做，咁又要整翻佢出嚟，就唯有咧就做咗一個瓦隻，就乜嘢都冇嘅，上面擺咗兩條龍喺度，咁同埋佢入邊嘅神龛咧， 以前嶺南派的神龛是很漂亮的，一个圆拱上面有两只凤，旁边有两条龙，然后一层一层地入的，那它 又没有了。咁而家揾人去做咧，因為礙於個招標嗰個問題，咁就價低者得，於是乎做咗出嚟就係變咗咁樣。咁樣咧就想唔降級都唔得啦。咁呢樣嘢咧就香港政府做得冇新加坡政府咁好嘅。即係新加坡政府，如果你係嗰個一啲文物咧係爛成咁咧，我哋問佢哋點，新加坡政府點處理？咁佢話咧就嗰個頭。那個上班公仔沒了個頭他怎樣呢，他就問你用什麼來做，然後你要寫個報告給他，你用同樣的物料做了出來放在那裡給你做，如果不是他寧願沒了個頭。 哦，這樣的，即是他寧願又預購看回個樣子。好了，還有現在你這行都面對這個問題，就是青黃不接。又講一下，即是你好像你講了你盡了力了，你可能都有兒子跟一下，但是你兒子是不是好像你的技術呢就未知道，是不是將來 咁就好難講啦，因為我做咗52年，咁佢最近呢幾年先跟我，同埋佢冇我咁好彩啦。我喺70年代見過好多靚嘢，因為嗰陣時係啱啱大陸開放，咁就好多係次一級嘅文物咧，吸曬章咁落嚟，我哋見到好靚嘅。而家係已經係天價啦。咁嗰陣時就喺荷里活， 香港都有人偷噶嘛，我記得。 係啊係啊，嗰陣時喺荷里活度咧有一個做古董生意，專門做呢啲金木刻嘅。咁佢有啲咩爛咗啊、崩咗，佢又攞嚟俾我修理。嗰陣時，我嗰陣時就學得最多嘢嘅。譬如佛像啊，佢攞啲佛像嚟係好靚嘅，嗰啲韋陀像啊，咁我同佢修理翻咧，咁我就影曬相，前後左右影曬相，然之後照佢個樣咁做出嚟嘅。 咁所以 我仔冇冇彩？ 你要靠你幾？但當時冇相片啊嘛，嗬，好難影相。 嗰陣時都有嘅，但係嗰陣時啲菲林嘅相咧，影咗出嚟就有啲唔鬆鬱朦啊咁樣。有陣時就影完出嚟，個客都攞走咗啦。咁然之後發覺係唔張相唔得。 哦。 咁而家就好啲啦。 係啦。 但係而家就冇咁冇嗰啲咁靚嘅 嘢啦，已經係咪啊？咁所以今日我哋都學咗好多嘢啊！因為遲啲咧，我哋有機會咧，即我都話同你，即可能做一啲嘅即 workshop 一啲班啦，希望等啲人去學一下啦，即希望有更加多人認識，唔單止係當即係一個象體啦，可能係啲人當係一個藝術咁去傳承落去啦。因為其實而家揾人係好困難啦，你都講咗，同埋好多人嘅對背後嘅故事唔了解嘛，所以你可能要做好多嘅記錄工作，等啲人可以認識更加多。 呢樣嘢都好嘅，因為個網大啲咧，可能有啲天才嘅。 係啊，或者我嗰時，我記得你舊年係咪定唔知邊一年係幫環廟宇咧，係做咗 workshop 啦，都係係講呢個啦，又係教人係點去挑啦，係嘛？嗰個就一次性一次過一日嘅啫，係咁應該學唔到嘅，一日就應該要長時間啲先可以學到。好啦，今日都好多謝阿蕭生嚟咧同我哋分享，有機會遲啲再上嚟咧，即係講多啲唔同嘅或者第二個國家唔同嘅嘢，俾我知道更加多。好，拜拜。香港充滿著各種歷史痕跡。与不同保育文化艺术工作者游历新旧交接的社区，走访各大小的艺文空间，与跨界别人士深度对话，透过多角度探索保育和城市发展，从而找到我们的人文风景和城市步伐。在香港长大，逢星期四晚8点到9点。